外国人士热烈称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丰功伟绩。保加利亚共产党人联名名誉主席和科威特亚洲记者协会主席说，每逢7月8号，世界进步人民都感怀万千地回顾金日成主席的一生，并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，还表示热烈称颂说，伟大的金日成主席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领导大师，他一生和人民在一起，动员他们创造史无前例的传说般的奇迹。贝宁社会主义党主席说，许多国家的政党领导人、国家元首和各阶层人民之所以热烈称颂金日成主席，是因为他的思想伟大、风貌出众。英国先军政治研究协会主席说，人类历史上有过很多名人和伟人，但是从未有过像金日成主席那样，无论生前还是事后，超越思想、政见、信仰、语言、人种和习俗的差异，博得世界进步人民的热烈称颂的伟人，并强调说，金日成主席在世人的无限敬仰之中，作为太阳永生。